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你打开圣经《何西阿书》第二章。今天我不会讲完第二章全部，但是我念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请你打开圣经。这是上帝的话语。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柴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生了，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塞堵他的路，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他说，我要归回前夫，或我要归回第一个丈夫，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了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或以此造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第十一节，我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一切大会都止息了。我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我从我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使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讨他数日给猪巴利烧香的罪，那是他佩戴的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今天就念到这里，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的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也求你自己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就祝福听到你话语的人的耳朵，叫每个人听到这话语的不是没有效用的，不是只是一个40分钟有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讲了一大堆不知所云的字句。求你叫这话语透过宣讲成为那叫人能够活的生命的粮食。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都熟悉一个名词，叫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就是称自己是基督徒，甚至真心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却是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会上教会，会受洗，会领圣餐，会热衷教会活动，甚至参与教会的服事。尽管如此，挂名基督徒顾名思义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只是挂着基督名号的人。他挂有基督的名号，却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在主日早上，在一个教会里面，通常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挂名的基督徒。但是让我们自问，今天下午我离开教会回到家里，明天我回到工作岗位或回到学校里面，我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行事为人？我是以谁的心为心？基督徒是蒙基督所爱，也必然是爱基督的人。耶稣说，爱我的人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而他的命令是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意义也是要爱惜生命，也是要爱惜自己的生命。因此 基督徒爱基督就遵守基督的命令，爱惜自己的生命。基督徒又特别认知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是自己的，乃是主耶稣他自己用他的生命用重价赎回来的。因此我们基督徒理当比世人更加爱惜我们自己的生命。我相信你是基督徒，你就明白这一点。但是让我具体一点问，等一下聚会结束之后，你开车回家的时候，你会不会带安全带？你会不会要求你的儿女带安全带？我提出这一点，因为新福开车不带安全带的人比例似乎特别的高。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在绑或不绑安全带这件事上，你是否照主的命令行事为人？你是否按照上帝儿子耶稣基督赎回你生命的这个事实，爱护你自己的生命，爱护你儿女的生命？绑安全带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在生命中任何一件事情上面。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爱我，为我舍己，这个事实应该决定每一个基督徒他生命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正是每当这个事实在基督徒生命中变成一个抽象没有具体应用的属灵口号的时候，基督徒就成了挂名的基督徒。因此你看得出来，挂名的基督徒这个用词不仅是形容某些人，也形容真基督徒时常落入的光景。就是当我们尊主耶稣以外的人或事或物为大的那种光景。这些人事物可能是你的方便，你的习惯，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别人的眼光，或者是你的事业，甚至是你在教会的侍奉，你属灵上的敬虔，或者是物质上面的东西。就是任何叫你不以为主耶稣是好的无与伦比的东西。挂名基督徒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经文。耶和华透过先知何西阿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母亲指的是何西阿的妻子歌面，她在这段经文之中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国或者群体的以色列民族。你们指的是何西阿的儿女，包括何西阿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以及他自己与歌面所生的那耶斯列、罗路哈马和罗阿米。这些儿女就代表在以色列国中的国民。要与母亲大大争辩的你们，又特别指存留在以色列国中时耶和华未曾向巴利屈膝的那些人。他们所要争辩的对象是他们的母亲，也是先知的妻子，但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这不是说先知在此宣告离婚，这也不是耶和华上帝在正式宣告你们不是我的子民。毕竟耶和华痛恨离婚，这是说你们母亲的淫乱证实她不是我的妻子，也印证我不是他的丈夫。他有妻子的名分，却不过是挂名的妻子。何西阿妻子歌篾的淫乱象征以色列国的属灵淫乱，就是偶像崇拜。这个淫乱我们也不应该把它单单看为一个象征性的用词。偶像崇拜往往导致身体上面的淫乱，偶像崇拜与淫乱都是关乎一个错置的心智，一个失序的情操，或者敌对上帝的欲望。拜偶像与淫乱的共同点就是无法专一爱你本来就应该爱的对象。这个不专一可能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就人不需要一定要到庙里面才拜偶像，人也不一定要犯某一种性行为的罪才算是犯奸淫。 或者淫乱。我们都明白，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教导同性恋是罪，但是我们是否认真看他看待其他淫乱的方式，心生淫念，看 A 片、婚外情、婚前的性行为。其实淫乱最终不是特别关乎某一个罪行，而是关乎在上帝面前的圣洁。任何形式的不圣洁都会叫我们与上帝隔离，任何形式的淫乱，你明白，都会破坏一个婚姻关系，造成丈夫与妻子之间的隔阂。因此先知耶和华要先知用淫乱来代表偶像崇拜是最恰当不过的，割灭的淫乱就否定他与何西阿之间的婚姻关系，他不是我的妻子，我不是他的丈夫。以色列人的属灵淫乱偶像崇拜就否定他们与上帝之间特殊的关系，他们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是他们的上帝。我剥他的衣服，使他赤体像柴生的时候一样，使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以色列民族，你可以说他们是出生在旷野与干旱之地，是耶和华在旷野40年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给他们衣服穿。上帝在旷野塑造这群人成了自己的子民。所以摩西会写，你们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上帝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这是生命记第八章的经文。生命第八章这几节经文描述耶和华与他的选民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常常被人误解，以为这个关系纯粹在建立在某种利益交换，好似我给你吃的喝的，你就要听我的话，或你若听我的话，我就让你存活。但是我们注意，经文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你要纪念什么？他是谁？你要纪念他为你做了什么？他不仅要你在行为上顺服，他更在意你的心内如何。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他先爱你，他单独拣选你做他的子民。何西阿用丈夫妻子或父亲儿女之间的关系来形容耶和华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这不是出于偶然的。这个关系不是主人与奴仆的关系，不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甚至不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这就帮助我们理解上帝儿女对上帝顺服，这个顺服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或许会顺服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师，但是我们不见得爱我们的上司或我们的老师。然而对上帝子民来说，真正的顺服必然建立在爱之上。所以主耶稣会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妻子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这样子的顺服，这种顺服从来就不应该是出于强迫或出于利益交换，这不是一种奴性的顺服，而是基于爱，出于爱，甘心乐意的顺服。我们在何西阿书会读到许多非常严厉的用词，就像今天的这段经文，但是我们应该放慢脚步思想，这样的用词是发自一位丈夫、一位父亲的控诉和定罪。这控诉之严厉，也显示爱之深切。如果我们只能够从这些严厉的用词之中归纳出某种上帝报复性的正义或交换性的利益关系， 顺服就必得福，顺服就必存活。那么我们就误读何西阿书，其实也误读整本旧约圣经，也就不明白上帝对何西阿的命令，你要去娶淫妇为妻，你要收纳那淫乱所生的儿女，这个是出于爱。上帝从一开始就爱一群不可爱的子民，不顺服的子民，上帝从一开始就爱一个不可爱的淫妇。以色列人是蒙上帝所爱的选民，上帝是按照这个身份要求以色列人爱他，顺从他。其爱不见得会有回报，但是我觉得世人都过分歌颂那不求回报的爱。你仔细想，不求回报的爱不是真爱。保罗提醒我们，基督徒既然蒙召，既然蒙爱，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同样的，以色列人蒙恩，理当有与蒙恩相称的行事为人。他们坚持属灵淫乱，最终就印证他们，是的，他们曾经享受上帝的恩典，但是他们却不是真正蒙恩的人。就此来说，以色列人不过是挂名的上帝儿女。我并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母亲因为淫乱而受惩罚，儿女也因母亲的淫乱而不受怜悯。父母的罪必然影响儿女，这个概念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如果父母是圣洁的，那么儿女也算是圣洁的。但这不仅是关乎身份，也关乎实际的罪行。如果父母拜偶像，那么我们也不会奇怪这父母的儿女会拜偶像。如果父母看 A 片，我们也不应该奇怪儿女长大之后会从事各样的淫乱。父母不认真的看待主日，儿女不喜欢来教会，最终离开教会，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不是很难懂的道理，我们也不需要用什么先祖的祖先的咒诅来解释这个现象。这不外乎就是自从我们祖宗亚当犯罪以来罪的咒诅。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砍断这个咒诅？你们中间有人可能学过砍断的祷告，或者你可能会想说，也许阿丹牧师可以来我们家做个砍断的仪式。No， 很简单，悔改就是悔改。就如上帝要的不是以色列人的献祭和燔祭，上帝不要什么砍断，但是上帝要的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挂名基督徒和真正基督徒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说有人犯罪或有人不犯罪，而是人人都犯了罪，但是中间有谁会真正的悔改。群体的犯罪必然会影响在这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外邦人拜巴利，其实对以色列人并不造成属灵上，并不直接影响以色列人的属灵生命。但是当以色列国母亲群体效法外邦人拜偶像，那么以色列国之中的每一个国民儿女们就陷入最危险的光景，他们就成了从淫乱而生不受怜悯的儿女。我在此顺便一提，在旧约时代，上帝儿女的群体那个单位是什么？谁是上帝的儿女？是 National Israel， 是以色列国，对不对？但是在新约时代，我们有没有某一个特定的国家说他们是上帝拣选做自己儿女的？ No， 新约时代上帝儿女的那个群体的单位就不再是某一个国，而是什么？教会。 Yes， 是基督教会。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基督徒忽略这个最基本在救赎历史上面的差别。简单来说，我们如今首要不再关注某一个国家所犯的罪，或者某一个 政权是否符合上帝的心意，因为简单来说，没有一个国家符合上帝的心意。不像旧约的时代，如今没有一个国家是上帝特别拣选做自己子民的，包括台湾 ，yes， 包括美国。上帝儿女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国民，而是上帝儿子身体的肢体，就是他的教会，教会的成员。我们的身份证不是一张卡片，我们的身份证就是洗礼和圣餐。我们首要在意的，因此又不是某个政府是否符合上帝的心意，而是一个教会是否忠心于基督，可否忠实他的命令，唯独按照他的规范来敬拜他。这是说，在教会之外的人拜偶像，或者一个政权再怎么的邪恶，并不直接威胁我们基督徒个人的属灵生命。但是如果教会偏离真道，效法世界，开始群体偶像敬拜，例如在主日聚会纪念主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也纪念我们的先祖，这必然会有损教会之中每一个基督徒，也必然会惹上帝的怒气。人犯罪就得罪上帝，但是上帝特别在意他的儿女犯罪。圣经用嫉妒来形容上帝对他儿女犯罪的反应。若上帝不怜悯，反而严厉惩戒他的儿女，最终是要他们悔改。就此来说，上帝儿女应该畏惧主的惩戒，但是我们最应该害怕的是主不惩戒我们，因为那就证实他是任凭我们灭亡，就印证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儿女。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或我要随从我的爱人，我的饼、我的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所以拜偶像就和淫乱一样，凡能够满足我的欲望、我的需求的，就是我心所爱、所追随的爱人。他们的母亲虽然是妻子、是母亲，却像淫妇一样追随任何一个可以满足他自己欲望的爱人。所以一个淫妇她不见得会离开她的丈夫，挂名的基督徒也不见得会直接否认上帝，他会拜上帝，但是也会拜求任何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东西，而这东西不一定是眼睛可以看得到、手可以摸得到的东西。基督徒通常不会拜眼睛看得到的偶像，基督徒若拜偶像，那拜的偶像更可怕，是眼睛看不到、心里也不容易察觉的，可能是人们的认可，可能是家人之间的和气，或者是一种不愿意得罪人、只想做好人的心态。我们中间有人最近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要不要给祖宗吃猪肉。我知道你们都明白祖宗不吃猪肉，就不需要我告诉你们，你们也肯定不拜祖宗。你们真正面对的问题是，你们必须决定，我在意主还是我在意我家人的想法或家族的传统，我在意家人之间的和气，还是我在意我与上帝之间的和好。或许有人会说，这几块猪肉算什么，这与信耶稣有什么关系。你明白这重点不是猪肉，而是这猪肉所凸显的心智。你心在意什么，你就会去做什么。不拜祖宗其实很简单，但是难的是在家人的压力之下，在家人面前失去面子。彼得说，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使徒彼得认知圣徒是不再拜偶像的人，但是圣徒也会因为他们不拜偶像而受毁谤。 So, 你们面对的问题不是给不给祖宗吃猪肉，而是你可否乐意为主的缘故受其他人甚至是家人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之下，祖宗不会是你的偶像，但是你的面子很可能就成为你的偶像。你们知道忠心于我们的主总是有代价的，有的时候这代价是看不出来，但是有的时候这代价是非常具体，会伤你的心的。耶稣来到世上为要叫我们与天父上帝和好，但是他也说， 你以为我来是要叫世上太平吗？ No， 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与儿子相争，儿子与父亲相争，母亲与女儿相争，女儿与母亲相争，婆婆与媳妇相争，媳妇与婆婆相争。我们中间有些人正非常具体的在经历这种征战。你要经历这种征战，还是你要尽其所能避免纷争？弟兄姐妹，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或早或晚都会面对的属灵上的危机。我们不是挂名的基督徒，但是我们随时都可能落入挂名基督徒的光景。要避免落入这样可怕的光景，让我们总是问自己，我的心尊什么为大？尊谁为大？是尊主为大，唯独尊他为大，还是也尊我自己为大？我唯独在乎主，还是我在乎他，我也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或我的面子？弟兄姐妹，你尊什么为大，你就会向什么东西屈膝。有一个牧师，据说他非常的谦卑，因为他曾经在信徒父亲的丧礼中下跪。这件事在一些信徒的口中就成了美事一桩。弟兄姐妹，心服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有足够的能力判断，这不是美事一桩。人爱什么，就会向那个东西下跪。你爱人的赞美，你就会在人的面前向任何东西下跪。但是我们基督徒只能向一位屈膝，因为基督徒所爱的只有一位。第六节，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找不着路，追不上所爱的，寻不见所要寻找的，这通常不是好事。但这也是上帝他挽回他儿女的手段。在何西阿书里面，你会重复看见一个模式，就是上帝定罪，上帝控诉，但是上帝也挽回。你在第一章已经看到这个模式，在第二章我们会重复看到这个模式。上帝挽回他的儿女并不是这样子就 OK， 我挽回你，是有一定的过程的，而人要经历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上帝会塞住我们的路，会夺去我们所爱的，不让我们得着我们所寻找的。这对你来说，上帝的儿女是恩典。问题是我们往往认不出这是上帝挽回我们的手段，也看不出来这是上帝极有耐心的恩典。恩典，因为上帝居然还乐意出手阻碍我们，没有任凭我们走向灭亡。淫乱的妻子说，我要归回前夫，或者我要归回我第一个丈夫，因为我那时候的光景比如今还好。这归回你看得出来并不是真正的悔改。他的第一个丈夫不过是给他好处的许多爱人中的其中一位，就好像上帝不过是许多神明中的一位。这个与那个浪子回头不一样，浪子到最后上帝连猪吃的都不给他吃，叫他回头。他对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个才是 真正以至于得救得永生的悔改。但是这位妻子，我们今天经文中的妻子，虽然她归回她第一个丈夫，却不知道或者明白认识是我给她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她的金银，这表示她根本不认识她的丈夫。她认得的是她曾经从丈夫手中领受的好处。的确，我们的好处不在上帝以外，但是我们归向的是上帝，不是他给我们的好处。因为没有上帝，一切的好处再好也不是好处。我们不能只认得好处而不认识那赐给我们好处的上帝。认识上帝是何西阿的主题之一。以色列人虽然是耶和华的子民，却不认识耶和华。这个认识这个字不是肤浅的认识，也不是光有名号的认识，而是一个丈夫和妻子、父亲与儿女之间的认识，代表一种最亲密的关系。和本圣经有时候把认识这个字翻译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交合或同房。经文中这位妻子，她不仅不认识丈夫，她把丈夫给的金银拿去供奉或者制造巴利。中文圣经和本里面的他，原文其实是复数的他们。他们把金银拿去供奉巴利，指的是以色列人群体的属灵淫乱。以色列人他们不仅不认识耶和华，他们更羞辱耶和华。因此第九节，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不仅如此，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他的爱人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羞辱耶和华的，最终自己也必得羞辱。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用最后一段时间思想这最后一句话，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人见他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理所当然的，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是如何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谁，他的百姓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对于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上帝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是讲我们，但却最终失落、不能够重新懊悔的挂名基督徒来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然而永生上帝儿子他自己也说，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耶稣说，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守上帝的羊的确会走失，我们的主需要去寻找那迷失的羊。上帝的儿女也会悖逆他们的天父，基督的心腹会有不忠实，但是上帝最终会挽回属于他自己的人，属于他儿子的人最终会听到他的声音，回头跟随他。他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谁也不能，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多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手里把他们夺去。 所以就这样，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对失落的人来说是最可怕的事，但是对走失的羊来说却是最好的事。所以你是最终失落的人，还是一时走失的羊？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归回，差别在于听到他的声音就回头，就悔改。下周我们会看耶和华他如何招纳淫乱的妇人归向他自己。今天我们就思想这一个事实，这一个事实，那说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的那一位，那一位有一天要将他的儿子压在他自己的手下。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没有人能救永生上帝的儿子脱离永生上帝的手。在十字架上，没有人会出声说不可伤他，你一点也不可伤这童子。这对上帝来说，这对上帝儿子来说是最坏最可怕的事，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最好的事。因为唯有如此，因为唯有他为我们罪过的缘故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出，我们的主他才能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拔他们夺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承认我们心中有各式各样的偶像，我们往往徒有基督徒的名号，却没有基督徒以主为大的心志。我们追求那愉悦我们眼目却导向灭亡的好处，我们却不认识你已经赐予我们最大的好处。你把你的独生爱子交出来给了我们，我们却不爱他，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认识他，就必认识各式各样的偶像。天父，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你堵住我们的路，我感谢你，你不叫我们走向灭亡。天父，我也求你，总是叫你的儿女得不着，得不着我们心所爱的偶像。我求你将那一切的好处从我们手中夺去，好叫我们得着你的儿子，他才是最好的。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 okay. 我们感谢主，今天是圣餐主日。主的晚餐是我们主他自己亲自设立的，是他赐给他所爱也爱他的人所吃所喝的。他说你们每当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这纪念这个字又出现，这纪念不只是思念，也是其中有确实的认识他，认识他是谁，认识他为你做了什么。 So 在座的各位，每一位，我要你思想，你怎么知道这个餐是给你吃的？你今天领这个饼领这个杯，你是否真实的纪念这饼和酒所代表的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你的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你今天领这个餐，你平时是否有向他祷告？你是否喜爱他自己的道，从他的道之中认识他，因而爱他？你是否能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为了我和我罪的缘故 舍去他的身体，流出他的血。因此你可以说你认识他，你思念他，你纪念他，你爱他，你遵守他的命令，你也必然爱他的肢体，就是教会里面坐在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他将他自己给了我们，他为他的心腹舍己。因此如果你是隶属基督心腹，就是基督教会的成员，这是为你准备的。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我奉主的命警告你不要吃主的晚餐。我再次邀请所有领圣餐的弟兄姐妹思想这餐的意义。主的晚餐是赐给与他连结，也必然与他肢体彼此连结的人。如果你认他为主，你与他的肢体连结，这是给你吃的。如果你承认你是罪人，你说你信耶稣，不是只是为了要得着任何的神迹奇事，你认你是罪人，你认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是你生命的主，而且如果你与罪挣扎，这个是给你吃的，你需要这个属灵的养分才能够打属灵的战争。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也不愿意与弟兄姐妹和好的人，这餐不是给你的。我奉主耶稣的名禁止你领这个饼和这杯酒。如果你领主的晚餐，这对你来说毫无意义，反而是对你有害，因为你就是吃你自己的罪，喝你自己的审判。我也求主施恩，叫你有一天明白认识他，也渴望吃他自己所吃的晚餐。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儿子在他要将他的身体舍给我们的时候，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没有忘记我们，他没有忘记我们，因此我们理当纪念他，我们理当认识他，我们理当爱他。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你儿子的身体，你儿子的酒，借着这饼和这酒，我们真实的领受的恩典不外乎就是你的儿子，我们的主，那道成肉身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求你自己祝福你自己所设立的，求你叫我们每一个领受这个人都有益于我们，也叫我们真实领受那最大的恩典，就是你儿子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最大的恩典，我们的主被出卖的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他拨开了，他祝谢，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领着饼的时候，请你审查自己是否有信心，没有，你是否确实的认识赐给你身体的主耶稣基督，是否爱他。我们也彼此等候，孩子们，如果你还不能够领圣餐，你今天看到 你的爸爸妈妈，你看到大人们领圣餐，应该叫你有那个胃口也想要吃这个餐。不是说伯瑞叔叔做的这个饼有多好吃，的确很好吃，但是应该要叫你渴望也领受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他是你的主。我们的主说，你们拿去吃了，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我立的约，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对不起，铁的杯子是装的是葡萄酒，塑胶杯子装的是葡萄汁。孩子们，如果你想要领圣餐，你现在就开始要努力的熟悉西敏小要理问答，这是我们这个教会的韧性标准，也是我们评估你是否真的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信仰一个最基本的评估的标准。他说，你们拿去喝，这个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这杯，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将你自己舍给我们，你又立下这个圣餐，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不外乎就是你自己，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在世人眼中是多么野蛮，多么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眼中，在蒙你所爱也爱你的人眼中，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也特别感谢你，在这个时期，在人心惶惶的时期，你的儿女能够聚集在此，领受那好过世上一切事的恩典。我奉你的名祷告，阿们。